D 来北京，大写的 D，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每到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在想，今年咱们单位这年终奖发多少啊？还有一些人呢，会想，我这年终奖会不会比去年多，我比去年少呢？啊，总之，每到这个时候，年终奖就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哈。其实啊，关于这年终奖什么时候发呀，还真没有一个定论啊。有的单位呢，是元旦之后发，有的单位呢，是过年之前发。也有些单位啊是按照他们的财年发啊，这个财年呢不同的国家的企业还不太一样哈、啊、同一个国家的企业不太一样啊，有从3月份开始的，也有从5月份或6月份开始的。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啊，该发年终奖的单位还是会发的，不该发的你也别做这梦哈、啊。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说这年终奖。有人说了，我如果没有参加年终考核我就离职了，能获得年终奖吗？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志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律师霍威律师，跟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霍律师您好。 哎，你好。 首先我们来说这年终奖到底是什么，它属于我们的工资的一部分吗？有从法律上面的这种年终奖的定义吗？ 嗯，实际上来说，现行的法律，不管说劳动法还是劳动合同法，还有以及相关的规定来说呢，对于年终奖这个定义呢是没有的。 没有。 对。 就没有单独的年终奖这三个字的定义。 对。 那总有对工资的定义吧？ 对，对于工资呢，还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嗯、 就是那个，比如说关于这个工资总额组成规定第4条里边，实际上是包括一项奖金。那其实很大程度上来说，奖金呢是包括年终奖的。 啊，就是工资的定义里面有一项是奖金。 奖金。 工资里面就是还有哪几项啊？ 比如说工资总额它是这样的，有的是根据这个工作性质的不同，有的是计时工资，还有的呢是计件工资，还有的一种是津贴补贴，比如说很多单位有车补、房补或者那个 饭补 啊，对 啊，通讯补助， 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加班费，就是加班加点的工资，这个、 啊、 对，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就是特殊情况下支付的这些工资，就比如说一些病假工资啊，这些呢它都属于工资构成里面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奖金啊，就是工资构成是由这么多部分构成的。主要呢是我们平时工作的工资是吧、还有呢就是特殊情况下发的钱， 对， 以及单位的一些有福利性质的这种补助，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奖金。 对， 好，那既然奖金有一个奖字儿，年终奖也有一个奖字儿、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年终奖是奖金的一部分，那么也是工资的一部分呢？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的，至少是包括这一部分 啊。好、 那国家对于发放工资是有相关的规定和条例的哈。 对。 那工资每个月必须发放。 对。 那年终奖每年必须发吗？ 这个不是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根据企业的这种规章制度，或者说企业的这种经营状况来决定这个年终奖的。其实前一段时间跟很多人聊，就是大家说这年终奖其实很多的时候可能要看老板心情， 是 就这样理解 啊。好，民营企业看老板心情是吧？ 对对， 心情好就发得多是吧？ 对， 心情不好 那可能就没有。 好吧，那我们下面看看这个案例哈，这个到底该不该拿到年终奖，是取决于谁的心情，还是说取决于相关的法律条款呢？这案例在上海啊，我们特意找出来跟大家来分析。核心呢，就是他没有参加年度考评了。为什么没有参加年度考评了呢？是因为他在考评的时候啊，他就辞职了，人已经走了，不干了。情况是这样的啊，那么一位，我们姑且管他叫做陈女士吧啊。陈女士呢，在2011年5月23号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工作，他们签了合同，期限呢是从2011年的5月23号一直干到2014年的5月22号啊。那么劳动合同当中有这样的约定，员工的税前年度变动奖金大概是 2.4 个月的税前工资，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他的 就是 年终奖吧， 对 啊，但是变动的啊，就是说不一定是 2.4 个月， 对， 但是如果要发最高也就是这么多， 对， 但是前提呢是员工100%达成设定的目标，也就是说你完成了工作要求和任务了啊， 对。 好，合同里还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本公司对员工的绩效考核以财政年为一个考核年度。哎，什么意思呢？就一般我们大家觉得考核写年终总结啊都是2017年1月1号到2017年12月31号这样一个自然年啊，但是他们不是的，他们是从当年的6月1号到次年的6月30号为一个考核年度，也就是说考核的是去年的6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啊，这样一个考核年度。那么对于年终奖发放的时候还在公司工作的，但在当年6月1号至次年5月31号期间在公司工作不满12个月的员工，年终奖根据实际工作期限按比例计算。什么意思呢？我们请霍律师简单介绍和解释一下这句话。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财政考核年度内呢，这个劳动者呢是仍在这个用人单位上班。但是呢，过了这个一定的年度，就是比如说过了这个考核年度又工作了10个月或者8个月，它是这个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来发放。也就是说它必须在这个就是经过了这个考核年度。 好，换句话说呢，他们考核肯定是7月份开始考核是吧？ 对， 一般是7月份考核。 对， 那如果考核你的时候呢，你还在上班。 对， 但是过去这12个月你没有上满，可能你是后入职的，那我们也应该给你发年终奖啊。 对， 哎，这种情况在合同里约定了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如果公司与员工的劳动关系在公司规定的年终奖发放日之前解除或终止，双方确认员工不再被列入考评范围，公司不再发放任何年终奖。好。这就是他们合同当中约定的一句话啊。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这公司考核年度啊是按财政年算的，从去年的6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为一年。 对， 如果说啊我们6月30号以后就7月份我们开始做这个员工考核了，但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在我们这上班了，即使你之前干满了，我也不再给你年终奖了啊，这是他们在劳动合同当中写了一句话。但是呢，这个被告也就这个这个原告也就这个劳动者啊，陈女士呢，她的这个合同呢是在2014年5月22号到期终止了。那也就是说她终止的时候他们还没开始做年度考核呢。 对。 单位就觉得那不能给你年终奖。 但是他认为呢应该给我年终奖，于是呢就申请仲裁，然后呢又到了法院，最后法院判的是他要求年终奖的这个事儿缺乏依据，不予支持，到了上海一中院都啊维持了原判。啊，下面我们请霍律师来分析分析哈，为什么他的这个要求啊不被支持？ 首先呢，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例呢，对于这个判决，我觉得应该是就是通过陈述的这些信息来说，应该是我是比较赞同这份判决的。理由呢就是，这个陈女士呢，她是在合同期内，这个劳动关系就终止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考核期内呢，他实际上是不具备这个考评这个就是约定的这个条件，因为他这个是考评期呢是6月1号到次年的6月30号，但是他在5月22号就合同终止，也就是说还有9天的时间，这个年度还没有过完， 他就终止合同了。因为合同当时就签到5月22号嘛。 对对。所以他，我觉得他就不具备领取这个年终奖的这个前提了。因为在劳动合同当中是有明确约定的这个条款。那这个条款呢，是双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认可的。所以相当于说这个期限双方也是认可的。所以我觉得，法院呢，就是这个判决是，依据这个原单位的规章制度做出这个判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可能从情理上来说，觉得大家肯定会觉得会有一些，不太公平或者不太合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规定的话，还是依照规定。 就差9天就干满一个财年了。就差9天啊，9天之后单位就应该给他们做考评 了。 那应该后面还会有几天时间吧，没那么快啊。 对， 反正呢不会太长。 对， 他如果要是熬过这段时间呢，那么就会拿到年终奖，是吧？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要跟单位再续签劳动合同。 对， 但是单位可以不跟他签，也可以跟他签，但事实是没跟他签。 对， 是吧？因为这个就是双向选择的问题。上一份劳动合同已经到期了。 对。 那么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存在相同情况的劳动者来说，就会存在巨大的未知。我要熬过这9天或者说10多天，就必须要跟单位签劳动合同。 对。 那这个主动权有可能就不在我了。 对。对，如果说跟用人单位签订了2次一定期限的这个固定期限合同的话，那劳动者是有主动权的，劳动者是可以要求签无固定期合同的。 对，但是在本案当中，他们就签了一回哈。 对， 哎，这个对他来说啊，不太有利啊。 对。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情理吧，他毕竟就差九天，就干满这一个财年了。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完成设定的目标啊，是不是劳动合同没有续签跟他没有完成这个目标有关系？ 对。 啊，当然这个公司也没有拿出证据来。是吧？没有说因为你没有完成劳动合同当中约定的这个工作内容，我不给你年终奖。公司提的这个诉讼的依据不是这个。依据还是他合同里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给不给你年终奖是以你有没有完成我们这个年度考评为前提。 对。 那这种设计合理不合理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签订劳动合同的日期肯定不是按照这自然年1月1号到12月31号来签订，或者说按照他的这个财年来签订，有，但是那种情况巧合是吧，比较少。一般都是我今天去找工作了，可能过一段时间就签了。 对， 不会我可定可卯我1月1号去找工作。 对， 会按照你的财年去找工作。 对， 那你说合同里约定这样的内容对于劳动者来说公平吗？ 实际上来说，这个合同期限呀，一般，现在在实务当中呢，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是按这个整年来签的，也就是说，这个陈女士的入职时间很有可能就是在某一年，就比如说她是2014年5月22号到期，肯定很有可能是在某一年的，就是5月23号，她入职的，因为这正好就卡到这个点上了，但是这个。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就是这个合同这个条款啊，是在 他这个是和作为当时签订合同的时候就已有的条款，还是说之后他的规章制度。但是不管说基于什么情况，但是在本案当中呢，这是有明确规定的，这个他单位是有双方对于这个条款是有双方都知道的， 嗯， 而且也是双方都认可的， 嗯， 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意思是先有这个规定在前，就是说有这个考评的这个时间， 嗯， 啊，考评的这个次序啊、安排在前。然后才有你这个陈女士去找工作这个事儿， 对，很有可能。或者说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先签了合同，那之后呢才有这个考核年度这些规章制度这一说。但是不管基于什么情况，只要是这个规章制度是明确的、合理的、没有问题的，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不管说作为劳动者还是作为用人单位，都应当是遵守的这样一个制度。 好， 嗯， 那通过这个案例呢，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这个案例当中，劳动者陈女士最后是没有拿到年终奖，也没有在法院获得支持，她拿到年终奖啊。 嗯， 那么就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您得看看您公司的劳动合同和规章制度，关于年终奖发放的前提是什么，时间是什么， 对， 有没有可能和您的这个入职和离职的时间啊，产生某种微妙的关系。 对， 嗯，但这案子说的是年终奖啊。 嗯， 那如果这单位发半年奖，他该不该拿？ 如果说单位有明确的这种规章制度，就是按半年来发放， 嗯， 它符合这个考核年度， 嗯， 符合这个规定的这个，相当于说这个条款， 嗯， 我觉得他是应该得到的， 应该得。 对， 如果发季度奖。 他也是，就是只要符合这个年度，说白就是时间点的规定， 嗯， 我觉得他是应该得的。 对， 而且这个就是就本案当中呢，这个陈女士虽然说这个合同到期之后没有再续签，但是呢，她拿不到这年终奖，但是她还可以拿到经济补偿。 来，我们先算算这个哈，为什么能拿到经济补偿呢？ 因为劳动合同法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劳动合同到期，用人单位不再续签劳动合同的话，它是根据它这个工作年限来发放这个经济补偿金的。 嗯， 所以它这个还是能拿到一定的补偿。 嗯，就是劳动合同到期了， 对， 单位不跟他续签合同了， 对。 他可以拿到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金， 对，是根据他这个工作年限来确定的， 嗯， 就是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然后再乘以他这个工作年限， 嗯， 这是他拿到的经济补偿的数额，就是，如果他的工资比较可观的话，应该还是一笔不小的这个。 就在这儿工作，他是2011年到2014年嘛，工作了3年，那就可以拿到月平均工资乘以3的这么一个经济补偿金， 对。其实就是那个，我刚又注意一下，就是他这个时间，您看，就是刚才我说这个，他是2011年5月23号入职的， 嗯， 他这个时间刚好卡在这个段儿内，因为就是他签合同的时候，甚至到时候如果说知道这个有这个考核年度的话，他可以给单位说再延长几天，对，再完整那个延长几天合同到期的时间也是可以的 啊。好，刚才您说的这个经济补偿金是适合于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 他们双方都不再续约，友好分手的情况， 对， 公司裁员的情况适合吗？ 也是适合的， 也是适合。 对，只要说是用人单位提出，就是我不再跟你续签了，或者说哪怕是在合同期限内，但是单位说啊，我因为我的什么原因，我想跟你解除，但是劳动者如果同意的话，都是这个补偿标准。 那如果劳动者提出来合同到期了，我不想跟您这儿干了，能拿到这个经济补偿金吗？ 这个是没有的，这个是没有的。 哎， 嗯， 听众朋友啊，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说您跟这单位签合同是吧？ 对， 合同到期了，你觉得你不想干了？ 嗯， 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你要提前走人的话，你要写这个辞职书嘛， 对 啊，辞职信嘛，是吧？然后你到新单位去报到，再去入职嘛，哈。 对，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干到最后一天，你不提也没关系啊，提也没事儿，是吧？ 对。 最后呢，老板说：“那我们不签了啊。”那要给你点钱。如果你自己提就没有。 对，这相当于说是劳动者自己不想要这份工作，炒了老板的鱿鱼，那这是没有的。 不过呢，老板也得提前1个月通知你，我们不续签了。 对，没错。 嗯， 如果不提前通知的话，还要多支付1个月的工资。 对，哎，这是一个。 估计有些人是不知道的事情啊，因为大家可能都想着我马上就要到新单位去了，我不在这耗了，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就是合同到期终止，用人单位哪个不再续签要支付经济补偿呢？是从2008年1月1号劳动合同法实施，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才有的规定。嗯，可能以前就是一些就是年长一些的，就是比如说我的父辈或者那个母亲那样的，他们都认为呢，就是说合同到期了，那不签就不签了，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不可能有任何补偿的，这是单位是有这个权利的。但是新的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号实施的这个是新增加的，是必须就是相当于说这个稳定这个双方的劳资关系，用人单位不能随意解除劳动者。 嗯，其实这个还是倾向于 保护劳动者， 保护劳动者，也给劳动者一个缓冲和过渡的时期啊。 对， 给予一定的经济的这个补偿。 补偿，对，其实法律规定就是为什么要提前一个月通知，就是要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去给劳动者足够的时间去找新的工作。 嗯， 否则你不提前通知的话，那要额外补偿一个月的工资。 对，首先是提前一个月通知劳动者，我不跟你签合同了。同时呢，也规定企业呢要给相应的补偿，也就是说，至少你过去的这，过去两个月吧， 嗯 啊，你都应该有一定的钱来生活， 生活 对吧？你至少在这干一年嘛，我们这么理解，至少补一个月的工资嘛。 对对对。 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就是说很多人呢会想着什么，打着什么样的小算盘呀？哎呀，我拿到年终奖再走人是吧？就看单位什么时候发了，是不是？ 对， 拿到年终奖，合同有没有到期啊？我们在这儿呢，先把时间定义成合同也到期了， 也到期了， 就符合刚才霍律师谈的那个法律规定了。 对， 你要是不提，单位会主动跟你谈，是吧？ 对， 续不续是吧？ 对， 如果你说我不同意续，好，单位还要给你一点经济补偿金啊。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没有参加年终考核的离职员工能获得年终奖吗？其实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例哈定义在呢他们的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已经就此做了约定，他们的公司的规章制度已经就此做出了相关的规定啊。 对， 不是说所有的情况没参加年底考核员工都不能拿到年终奖。不是的啊， 对，不 是的啊， 对， 要提醒听众们，这只是一个个案， 对。 但是呢，我们要通过这个个案提醒大家，就是你要去看企业或你们公司内部的这个 规章制度 和劳动合同。 对。 那霍律师，我们即将进入这节的广告，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我们合同里没有约定什么时候发年终奖，也没有约定发年终奖的条件，包括规章制度都没写，还是这情况，该怎么办？ 那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就是您说的，就是没有这个规章制度。 对，没有约定，或者说， 来 制定什么时候发年终奖 啊， 或者说发年终奖的条件的话 啊， 但以前都发 啊，但是如果在就是劳动者能提供足够的这个证据来证明，就是往年呢也是按照这种。标准来发放，这个呢我觉得也可以试着去主张，但是因为每个个案呢它都有不同的特点，而且不同的审判标准，我觉得可以试着去主张，应该是就是我以前办的案例当中呢也有得到支持的，就是根据他这个过往的这种发放这个历史的话是可以的。 好，换句话说呢，就是公司没有约定啊，什么情况下你才能拿到年终奖？没有这样的规定的话， 对， 那么你虽然离职了，还没有发年终奖，事后你看啊，可以去争取，能不能够跟单位协商拿到一定程度的年终奖？ 对， 哎呀，这个，反正最近这段时间啊，可能就是年终奖争议的一个高峰。 对， 啊， 对， 不管是普通员工还是高管。啊，这个其实大家都还是挺在意这件事情的， 对， 是对咱们劳动成果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于我们工作态度的一种肯定啊。 对， 哎，所以年后也许相关的仲裁啊、诉讼啊，就会浮出水面了哈。 对，可能会有一定量的案件的增加。 是的，而且我发现现在这种年终奖的标的也越来越大了。 对。嗯，因为我们主要是做农民工这块法律援助嘛，其实就是这个年终奖的相对这数额还是不是特别大的，就是像可能一些公司的高管啊，这些他们的这个争议的数额会更大一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 特别是现在这个公司它效益，有的公司效益比较好， 对， 那么可能发的就比较多， 对， 这个里面最后产生的纠纷呢也会比较多。好啊，这个反正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啊，这歌呢是一名著名的歌手演唱的，叫《等俺有了钱》。发了年终奖，大家会做点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安排呢？来听一听歌里怎么唱的吧。 那一年，俺爹对俺讲，等俺有钱了，去镇上买毛驴。 哎呀，这个有钱的生活到此就中断了，好像这首歌呢我们在播放上面有一点点的问题，所以有钱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呀，有可能会戛然而止啊。 俺娘对俺讲，等俺有钱了，买两台洗衣机，买就买大点的，一台你洗澡，一台洗军大衣。 When I have money someday, When I have money someday。 那一年，俺哥对俺讲，等俺有， 你看是吧，又断了啊。这个真的是作为他们家来说，有钱只是一个梦啊，想要有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呢？好，哎，好日子又跟上了。 买就买东方红的，一台拉猪，一台拉泥。那一年，俺嫂子对俺讲，等俺有钱。 啊，听到这儿我有点心惊胆战了，他们家不会又返贫了吧？ 就拍两集，光膀子的一集，穿棉裤的一集。 哎呀，其实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一直都是在梦想着自己有钱的那一天啊。对于很多在北京这些大城市打工的白领来说啊，也在幻想着自己财务自由的那一天。但是我想，通往光明美好的终点的路啊是有多条的，也一定是曲折和坎坷的。希望各位朋友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胜利的到达您理想的彼岸。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帮团。下面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也是关于年终奖争议的案例，但是可喜的是劳动者最终钱拿到了。好，稍后见。 在一起，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00到9:00，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 却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那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自己劳动权益相关的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案例困惑的话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新浪的微博，搜索职场帮帮团啊，就可以找到我们。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北京志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律师霍威，霍律师您好。 您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年终奖的话题哈，有人拿到了，有人拿不到，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从这些个案当中哈来找一些共性，提醒各位职场中人。来看下面这个案例哈，也是发生在上海啊，都是前些年的案例了，但是现在听起来也依然有非常强的这个指导意义。葛女士在2010年6月24号入职上海的一家5星级酒店，他们签订了劳动合同，期限呢是从2010年6月24号干到2013年12月23号啊，等于是3年半吧，是吧？3年半的感觉，是吧？ 3年半。 哎，那么约定他呢做什么工作呢？是聘他为上海地区市场销售副总裁办公室行政秘书啊，不是副总裁啊，是行政秘书。那么劳动合同还约定了，公司将根据经营状况以及他的工作表现决定他的工资的增加与否，年终奖的发放与否，以及增加和发放的标准。另外就是他有的这些福利待遇会在实际最后工作日结束的时候呢终止。话说啊，到了2013年12月23号，劳动合同到期了，这家5星级酒店跟他说，我们就不续签了，劳动关系到此终止。可是啊，第二年也就是2014年3月21号，这位葛女士呢向当地的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要求公司啊发给她2013年的年终奖人民币46,835元。后来这个仲裁委呢也裁决公司应该给她这么多钱，但是公司不服，后来就起诉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一审二审的判决当中啊，都支持这位劳动者获得4万多块钱奖金，他少了一点点啊，原来是46,000多，最后支持他是拿45,000多， 对 啊，但是大部分还是支持了啊， 对，还是支持 了。哎，那我们来分析分析啊，他这块为什么就拿到了？ 我觉得这个案件和上一个案件它有一个共性的呢，就是在劳动合同当中 对于这个年终奖的发放，其实都是进行了约定，只不过说第一个案例当中，咱们探讨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明确约定的，就是有一个支付标准，但是在本案当中呢，这个是没有一个支付标准的，但是还是说进行了约定，它是根据这个葛女士的这个工作表现以及公司的经营状况来决定这个年终奖，我觉得是这样。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对于这个葛女士要求这个数额，大家可以仔细注意一下，她这个数额其实上还是很精确的，有零有整，应当说呢，我觉得她应当是提供了一些证据来证明她这个数额呢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应该是有相方有关方面的证据的。比如说他这个工作表现呀，因为他本身是市场销售这副总裁，应该可能对于 他是秘书 啊，对，秘书， 副总裁的秘书， 秘书，他可能对于公司这经营状况应当也是有一些资料的，我觉得可能是或者说他这个工作表现可能也有一方面的证据，所以他最后计算这个年终奖的时候他是有零有整，计算的很精确。我估计根据我这个经验标准，那个实践经验呢，我觉得他这个数额不是凭空出来的，所以如果说能有证据来支持他这个主张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法院最终支持他这个胜诉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好，那么这个案例啊，跟上个案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就是他们劳动合同里约定了，就是根据你的工作表现，发放年终奖是吧，以及发多少， 对， 但是没有约定就是什么时间发放， 对 啊，对，那么只要他的工作表现符合工作的要求的话，而且当年公司又发年终奖的话，他就应该有啊， 对 对，不像上面那个约定那么细， 对对 啊，所以说这个案例呢，劳动者受的束缚不是很多，不是很多，是吧， 对， 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提出的是一整年度的年终奖，2013年度的年终奖， 对， 而他呢又差几天干满， 对， 是吧，差几天干满， 对， 所以你看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他提出来向公司要46,835，但最终法院判呢只判了45,808.48， 对， 跟他还差几天干满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法院肯定不会给他判一整年，因为他还差那么8天没干呢，是吧， 对， 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刚才我们的嘉宾霍律师谈到的，他手里肯定有相关的 证据，对， 因为公司没给他这么多钱， 对， 那你怎么提出来要这么多钱， 对，你的依据是什么，因为他不是说要了一个年终奖5万10万，他不是一个这种很就很整，或者说很那个就是模糊的数字，它这个呢是有零有整，它肯定是经过精确计算的， 对，那在什么样的依据上计算，这就非常考验这位劳动者了，听众朋友，如果这个问题我问您，比方说您干满一年，公司给别人都发了，就给你没发，是吧，然后你也不干了，合同到期了，你怎么向公司主张要发呢，你手里有什么样的证据，你拿得出来相关的证据吗，是吧，你比方说问张三问李四，李四他们会告诉你吗，就算张三李四发了年终奖了，你就应该拿那么多吗， 对，这个也是不一定的，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本人这个工资发放历史的话，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银行出具的这个银行流水，那是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证据的，比如说每年的这个一月份或者二月份，他或者说几月份，他都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来发你上一年度的这个年终奖，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证据，这比就是比凭空就是直接就说我就应当拿这年终奖，跟那个没有跟提供了这种相应的证据的，那法院基于保护劳动者的这种情况下，有一定证据的话，采信是，采信这可能性更大一些。 就像这种案例，也应该是谁主张谁举证吗？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劳动者主张的时候，他这个就是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计算告诉了法官，告诉了仲裁员我的计算依据是什么，我这个数额是怎么出来的。那法院根据你这个就是像提供的相应的证据的话，判决你胜诉的可能性更大。 好，就是把自己每个月的这个工资流水打出来，也把以前发放年终奖的这个银行记录打出来， 对， 是吧？ 对，还有相关的一些材料啊，比如说平时单位的一些就是规章制度什么之类的，有这种就是即使说不明确发放多少数额，但是有相应的规定的话也是可以的。 嗯嗯，如果把他们这个部门跟他岗位级别差不多的同事的年终奖流水记录也打出来的话，会不会增加证据的采信度？ 我觉得会的，因为就是基于一个公平嘛，那也不能说办公室十个人都有就我一个人没有，也不太可能。 反正这种事情吧，就是谁有证据谁就能够获胜。 对对，还是要提供一定的证据。 那单位肯定这事儿肯定装聋作哑，是吧？ 对对，单位 你主张的你举证呗。 对，那单位肯定说我就是就这个本案来说，那单位肯定是不认可这个数额的，但是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了。 对，但我也听说过一些迂回战术啊。就是说先诉单位别的事儿 啊， 单位说我没有这个，是吧？单位你看我这证据在这儿呢，是吧？这个证据可能从某个侧面啊，能够证明他应该给他发年终奖的这个证据，是吧？ 对。 然后本来你没有证据，单位一提供了啊，你还可以借用，是吧？ 对。 反正这个案例呢，这位劳动者应该来说还是比较幸运的啊，也是，他可能在工作的时间里面哈，有意识的哈，搜集了一些相关的证据。 对。对。 你知道有些单位啊，特别是一些外国公司啊，他们要是裁人啊，或者是跟你解除劳动合同啊，现在通知20分钟之后你就得走人， 对， 电脑马上就不能够给你用了，所以你打你一个措手不及啊。 对， 我记得就是金融危机那年啊，不是美国的好几个那个银行投行都倒闭了吗？ 对， 记者就拿摄像机在下面拍，就一个一个抱着箱子出来。 对， 就是那么残酷。 对，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预感到预感到自己这个位子不保，或者说你也不想在这久留， 对， 维护自己权益的相关的证据还是多少要保留。 对对，还是要多留一点心。 好，那这两个案例啊，一个拿到了，一个没拿到。下面我们也请霍律师您来讲一个哈，您参与的这个辩护的案例哈，看看最终的结果怎么样。 就是我之前办的一个就是跟工伤有关的一个也涉及年终奖的这个案例，我觉得还是挺有特点的。这个劳动者呢，他是在那个饭店工作，他是干保洁，但是呢在工作过程当中呢，他这个脚给扭了。脚扭了一下，当时呢他只是觉得疼，他也就是他为什么不休息呢，就是单位有制度，有这个规章制度约定，如果在这个年度内那劳动者休息，就是这种休假，那这个年终奖是没有的。他是知道这个规章制度的。 就是什么情况下休假没有啊？ 就是他是不管任何情况，就是这个单位的规章制度还是比较苛刻的， 除了国家规定的一些假日。 对， 你要是自己请个病假， 对， 事假，那就没有年终奖。 对，都是没有这个年终奖的。他这个年终奖其实规定的更明确，就是一个简称，就是13薪，就是每年到年底的时候多发一个月工资。 我请一天病假都不行啊。 对，对，但是他是知道这个制度的，所以呢他当时就没有休，没有休，然后就坚持上了一个月。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脚这个部位呢，实际上是每天都要靠它来走路。但是，一旦受伤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条件不好的，可能最后你这个脚就落下严重的这种就是隐患。因为毕竟每天都要靠它来走，所以他坚持上了一个月之后呢，他再去医院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你这个病的已经很重了。说那个就得继续休息，就是然后呢他这个呢就是没有办法上班，因为他已经疼得走不了路了，后来一个月之后。然后他就那个就是休病假，就长期这样休。那单位就是觉得你这个不能长期休啊，你这病也不严重，那这个呢就让着他回来上班。后来呢他就来找到我，就是说我这个情况现在确实上不了班，那我这个怎么办。然后单位也把这个工资也已经给他停了，就是不给他发了，因为他没有上班嘛。然后后来那个我说，那你这个情况如果是想让发工资的话，那你必须得认定工伤， 认定工伤，然后看你这个伤残级别是多少，然后你到时候可以主张工伤待遇。因为法律规定呢，你发生工伤之后，在停工留薪期内，用人单位是不能给你解除劳动关系的。 哦，就是说，如果他这个脚扭伤了，定义为工伤的话，在你休这个病假期间，单位是应该给你发工资的。 也要发工资，对，这是停工留薪期工资。然后他呢，他就去认定了工伤。 认定了吗？ 认定完 了。他是在单位里扭的。 对，对，这个工伤很顺利的认定下来了。但是他这个级别呢，就是他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挫伤。就是他这诊断就是挫伤，但是后来呢演化到才很严重啊。但是到最后呢，他这个伤残呢也是构不成级别的。那所以呢，就是最后经过法院这种确认啊，他这个停工留薪期有一个月，所以在这一个月之内，单位是应当给他发工资的，这个没有争议。但这后期呢，他这个因为伤得比较严重之后呢，就是一直去医院，医院一直给他开假条，就是建议他要休息，就是经过这种物理的治疗啊，还有这个用药的治疗，就是一直呢，就是一年多吧。 就没去、 对，一年多一直就没有去。那这个后来呢，他就是申请这个仲裁，又要求单位那个后期就给他解除了，解除劳动关系了。就是因为你不 老不来， 我 单位就不跟他签合同了。 因为你旷工，对，因为你旷工，那我给你解除了。那所以他就申请仲裁呢，他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因为他还有一个80多岁的母亲。他这份工作虽然说2000多块钱工资不高，但是他也要维持。这没有这点收入的话，他这个生活就很难继续。所以他就要求呢，就是说我发生工伤了，我现在我也不能出去上班那这个呢，我还要求继续跟单位履行合同。然后呢，他就申请仲裁，要求继续履行合同，还有包括要他这个十三薪。但是这个十三薪这块呢，其实我们是没有任何证据的就是因为就是他只是口头听说，也是口头知道单位这个关于年终奖发放这个规则。但是呢，这个是应当，他现在是主张要求支付这十三薪， 就是他们合同里根本就没写， 没有约定。 然后他这一年多呢，又没去单位， 又没有去， 因为脚没法去嘛， 对， 休病假来着， 对， 在这个期间，单位还给他解除劳动合同了，说旷工， 对， 所以这个要十三薪的难度很大呀， 很大很大，对。后来呢，就是，但是我们那个在诉讼当中，我们争取的呢，还是根据他这个发放记录，他前两年在每年的一月份也好，二月份也好，实际上是多发了一笔钱的。那这笔钱呢，它就是那个年终奖，也就是那十三薪。所以法院呢，最后经过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证据，经过这些审查呢，还是支持了我们这个年终奖的这个要求，就是十三薪的这个要求。就是根据我们的发放记录来确定的。 好。 那 他那一个一年多的那工资， 这个工资呢，因为他法律也有一个规定，就是他有正规的医院出具的假条，那北京市呢是有这种规定，就是他的病假工资是不能低于北京市当时最低工资的80%。所以之后的工资呢，他是按那个最低工资80%来确定的。但是这个病假工资呢，如果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当中有对于病假工资的这种约定，那是要依照约定的。但是这个约定呢，是不能低于北京市这个最低工资的80%。它可以高于，但是如果说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约定，这个工资呢是按照你正常工资的50%、20%， 那是不行的， 也是可以的 啊、就是他自己工资的50%、20%，但是不能低于咱们最低工资的80%。 对， 那最后这钱给了吗？ 给了， 给了。 其实刚才我说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说，那只能说他的工资高，他的工资高20%，还是高于这个北京市最低工资，这样就可以。 那公司还给他解除劳动合同了。 对， 那这个解除有效吗？ 实际上来说，我们这个案子有一个特殊的呢，就是在劳动合同期限内，用人单位是没有提前一个月通知的，就是因为双方当时在打官司，所以这个用人单位呢，可能就是当时也是缺乏这种法律意识啊，当时没有及时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去做出这个解除。那这个等这个所有诉讼完了之后呢，实际上已经过了这个合同期的7个月，那所以用人单位在7个月之后再解除的话，那就违法了。 那这7个月的工资还得发给他。 对， 也就是说啊，他们实际上是在劳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就开始打官司了。 对， 这场官司啊，跨越了 这个 劳动合同期的两个阶段，是吧？ 对， 一个是有效阶段，一个是 无效 超过的这个合同约定的时机了。 对， 那个阶段，但是因为公司没有提前以书面的方式通知他， 通知他， 所以后面这七个月 啊 也得算啊， 对， 也得算是他们在劳动合同期内。 对，因为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是有明确规定，就是劳动者在就是劳动合同期满以后，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上班的提供劳动的，那视为按原劳动合同履行，因为他前面签订的劳动合同期限是三年啊，那所以法律规定就是，当然了，这个期限并没有约定说一定要再继续按三年这个来履行，因为本身这块法律规定呢是比较模糊的，它只是规定是按原劳动合同履行，但是这个时间上是按一年还是两年还是三年，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是有争议的。 嗯嗯，反正就是你那段时间 嗯 的工资待遇是不变的，是吧？ 对对。 好，那这个案例如果我们啊。波斯抽检啊，抽丝剥茧，回到年终奖该不该拿这个话题当中来啊，我们想出了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工伤导致歇病假一年都没去，该不该领年终奖，是吧？一般我们看到的案例，第一个第二个都是我在这干活了，只不过呢时间长短的问题， 对 吧？我拿年终奖拿不拿得到，但他这问题是没干活。 对，没干活。 嗯嗯，那您的观点？ 我觉得是因为他这个呢是基于工伤，其实还是有一个前提呢，并不是我不想去提供劳动，只不过是因为客观的原因，我在工作当中受伤了，然后我不能去提供劳动，那基于对于劳动者这种就是倾向性的保护，我觉得还是应当就是支付他这个年终奖的。 嗯 嗯，这是我的观点。 您的观点哈，反正这个。没有明确的法律 规定，对， 是吧？就工伤之后享有的待遇 啊 没有， 对。 但是工伤之后享有的待遇里面呢是有工资发放的要求的， 对，停留薪金工资。 那刚才您说了嘛，工资还是要打点折扣的嘛。 对，就是法律规定呢，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待遇是保持不变的。这个停工留薪期呢，它是根据这个员工受伤的部位，或者说根据他这受伤情况，一般呢是先是以这个医院出具的相关证明为准，医院都会出具一诊断证明，就是建议休多长时间这个医嘱，一般是参照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没有医嘱的这种情况下呢，它是国家法律呢是有一个就是参考目录，对于停工留薪期有一个参考目录，那个目录规定的很详细，就是基于你的部位休息，建议休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但是最长一般不超过12个月。这个停工留薪期，就是停工留薪期满了之后呢，就是如果说你仍然需要休息，那这个要做一个劳动能力鉴定了。就是到底是不是需要休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更多的像我们这个个案当中呢，就是参考的这个还是医院的这个诊断证明，就是还是他确实需要休息。 那如果是在这个停工留薪期内，工资是 跟原来是保持不变的， 是一样的。 对 啊，是一样的。 对， 那么年终奖是不是也应该100%发放呢？就是刚才您的意思是应该发，是吧？ 对， 那是发100%多少呢？ 这块呢，其实我觉得根据个案吧，其实每个案件都是这样。就是如果说他这个就是休得很长啊，就是而且工作时间也相对较短的话，我觉得但凡可以就是法院酌定，就是来给他确定一个数额。但是因为这块本身争议就很大，可能每个案件最后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反正这是有争议的啊， 有争议的， 就是说因为休病假啊，没去上班， 对， 那么这个期间的年终奖该不该发，以及发多少的问题，是吧？ 对对， 那反对的声音，您觉得主要是从哪些思路当中啊来找原因、找依据？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规定呢，就是用人单位肯定会说，你这个劳动者虽然说是基于工伤，但是你享受了工伤待遇。另外这个年终奖呢，本身就是对于劳动者对于企业的一个贡献，那我这企业奖励给劳动者的这种一个奖金这种形式。那你现在没有给我提供劳动，没有做出你这个工作上没有做出贡献的话，那可能很多单位就是不太赞成支持这一块。 就是说反对者的声音是认为 我给你工资，那是因为我们要照顾到你，因为工伤导致的这个没有收入来源， 对 啊，这是保护劳动者。 对， 但是奖金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一种激励的方式， 对，波动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不支持的话，其实我也是，就是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呢，就是，就是我之前跟那个同事有时候聊天啊，大家都说这年终奖呢，其实很多就是看老板心情。其实我觉得一定程度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 也看他们企业的 文 化，文 化 是吧？ 对，他的经营状况，因为包括现在很多可能诉讼当中啊，这企业就根本就包括是工伤，他就没有钱去就是支付这工伤待遇，你再让他去拿一部分钱去支付这年终奖，确实有点难。 企业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哈。 对对。 好，这个问题我们抛出来了啊，大家有事儿没事儿呢也可以哈，琢磨琢磨，跟自己的朋友啊、同事啊探讨探讨啊，很有意思啊。那么其实在很多企业内部也存在着很多差异啊，比如说这个休病假，或者说休这个工伤的这个停薪，停工留薪的这个假该不该给，还有的公司呢说这个生孩子了啊，你该不该发年终奖是吧？请事假请的比较多，该不该发年终奖等等。 对对、 有机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这些话题啊。当然，大家如果有关于年终奖发放的一些争议啊，也可以请我们的嘉宾，北京智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律师霍威为您来答疑解惑哈。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霍律师今天的光临。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吧，叫。分手快乐我们能见，我们能在一起，这都是缘分，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和自己的东家好聚好散，再见亦是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再见。 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的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辛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